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妙相品第28-3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如寻相成无取运中圆满净律波罗蜜多具受善现白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广说乃至如寻相成无取运中圆满净律波罗蜜多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五种取运如梦乃至如寻相成无实相已入四境律即四无量四无色定修空无相无愿等持修如电光及金刚玉圣正等持住金刚玉三摩地中出如来定与于所有若共二乘若于圣定一切能入具足安住然于如是诸三摩地不生畏着亦不胆着彼所得果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净律等定即一切法皆同无相无性为性不应无相为着无相不应无性为着无性无为着故终不随顺诸定势力生于色界无色界中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界都无所得与能入定即所入定由此为此入定处时亦无所得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得故能即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由此净律波罗蜜多得圆满故超诸声闻独觉等地具受善现辩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由此无相净律波罗蜜多得圆满故超诸声闻独觉等地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善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故便能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是菩萨摩诃萨住诸空中与一切法都无所得不见有法离诸空者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不得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复不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复不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空中无法亦无空故是菩萨摩诃萨 由住此空，超诸声闻，独觉等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以何为生？以何为离生？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有所得为生，以一切无所得为离生。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以何为有所得？以何为无所得？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为有所得。为菩萨摩诃萨，以色蕴为有所得，以受想行识蕴为有所得，广说乃至以一切智智为有所得。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法门为有所得。即有所得，说明为生。如生饮食，能为幻故。复此善显，诸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为菩萨摩诃萨，以色乃至一切智智，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所以者何？以色乃至一切智智，所有自性，皆不可行，亦不可得，亦不可说，亦不可视。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等种种法门，无行、无得、无说、无事，为无所得。即无所得，说明离生。诸菩萨摩诃萨，证入正性离生位矣，圆满一切净虑、解脱、等持、等智，尚不随定势力受生，况随贪嗔痴等烦恼？若随烦恼势力受生，无有是处。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中，造作诸业，由业势力流转诸去，亦无是处。是菩萨摩诃萨，虽住如幻诸行具中，作诸有情，利益安乐，而不得幻及诸有情。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事无所得时，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常无懈废。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圆满无相净律波罗蜜多。由此净律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便能圆满一切佛法，因思正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转妙法轮，利乐有情，常无间断。如是所转无上法轮，虽有所为而无所得，能说所说无自性故。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如寻相成五取蕴中，圆满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之， 一切法性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真实，便能圆满无相般若波罗蜜多。具受善现辩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一切法性如梦，乃至如寻相成？报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梦，不见见梦者，不闻想，不见闻想者，不见相，不见见相者，不见光影，不见见光影者，不见阳焰，不见见阳焰者，不见幻，不见见幻者，不见化，不见见化者，不见寻相成，不见见寻相成者。所以者何？梦见梦者，乃至寻相成见寻相成者，皆是愚夫一生颠倒之所执着。诸阿罗汉独觉菩萨及诸如来，皆不见梦及见梦者，广说乃至不见寻相成即见寻相成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性为性，非成非实，无相无为，非实有性与涅盘等。若一切法无性为性，广说乃至与涅盘等，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与一切法其有性相、成相、实相、有相、有为、有实性相，若起此相无有是处。所以者何？若一切法少有自性，有成有实，有相有为，有实性可得者，则所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非般若波罗蜜多，不得诸法真实相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着色蕴，不着受想行识蕴，乃至不着一切智智，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一切法门无所着故，便能圆满菩萨初地乃至实地，而与其中不生贪着。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不得初地乃至实地能所圆满，云何于中而其贪着？是菩萨摩诃萨虽行般若波罗蜜多，而不得般若波罗蜜多，由于般若波罗蜜多无所得故，与一切法亦无所得。是菩萨摩诃萨虽观般若波罗蜜多摄一切法，而与诸法都无所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与此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别。何以故？一切法性不可分别说为真如，说为法界，说为实际，诸法无杂无差别故。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自性无杂无差别者， 如何可说是善是非善，是有漏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诸如是等无量差别。佛告善贤：于意云何？诸法实性未可说是善等否？复有可说是欲留果乃至可说佛菩提否？善贤对曰：佛也，世尊。佛告善贤：有此因缘，当知诸法其性无杂，亦无差别，无相无生无灭无爱无说无事。善贤当知，我本修学菩萨道时，与诸法性都无所得，为不得色受想行识，不得眼处乃至意处，不得色处乃至法处，不得眼界乃至意界，不得色界乃至法界，不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不得眼处乃至意处，不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不得地界乃至识界，不得因缘乃至增上缘，不得从缘所生诸法，不得无明乃至老死，不得欲界色界无色界，不得善非善法，不得有漏无漏法，不得世间出世间法，不得有为无为法，广说乃至不得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不得菩萨摩诃萨行，不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从初发心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应善学诸法自性。若能善学诸法自性，则能善尽大菩提道，亦能圆满诸菩萨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安住世法，即证无上正等菩提，以三乘法方便调伏诸有情类，令于三有不复轮回，得般涅槃，毕竟安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应以无相而为方便，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令速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即能摄受一切佛法，因思证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无不如梦，广说乃至如寻相成，都无实事，无性为性，自相皆空，如何可立是善是非善，是有漏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广说乃至是欲留果，是能证得欲留果法？如是乃至是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能证得佛菩提法？佛告善现：世间愚夫无闻一生，于梦得梦，得见梦者，广说乃至与寻相成，得寻相成，亦得见者，如是愚夫无闻一生，得梦等矣，颠倒执着，或作不善，身与意行；或复作善，身与意行；或作无忌，身与意行；或作非福，身与意行。 或复作伏，身与意行；或作不动，身与意行。由诸行故，往来生死，受苦无穷。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住两种空，观察诸法。所谓毕竟无际二空，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两种空中，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为作是言：色乃至识，空无所有；眼处乃至意处，空无所有；色处乃至法处，空无所有；眼界乃至意界，空无所有；色界乃至法界，空无所有；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无所有；眼处乃至意处，空无所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无所有。地界乃至十界，空无所有；因缘乃至增上缘，空无所有；从缘所生诸法，空无所有；无名乃至老死等法，空无所有。复作是言：色受想行识，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眼处乃至意处，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色处乃至法处，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眼界乃至意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色界乃至法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眼识界乃至意识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眼处乃至意处，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地界乃至识界，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因缘乃至增上缘，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从缘所生诸法，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无名乃至老死等法，如梦乃至如寻相成，都无自性。复作是言：此中无色受想行识，无眼处乃至意处，无色处乃至法处，无眼界乃至意界，无色界乃至法界，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眼处乃至意处，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地界乃至识界，无因缘乃至增上缘，无从缘所生诸法，无无明乃至老死等法。复作是言：此中无梦，无见梦者；广说乃至无寻相成，无见寻相成者。复作是言：如是诸法，皆无实事，无性为性。汝等虚妄分别力故，与无色蕴 那知时运，见有色运那知时运。于无眼处那知意处，见有眼处那知意处。于无色处那知法处，见有色处那知法处。于无眼界那知意界，见有眼界那知意界。于无色界那知法界，见有色界那知法界。于无眼识界那知意识界，见有眼识界那知意识界。于无眼处那知意处，见有眼处那知意处。于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那知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见有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那知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于无地界那知实界，见有地界那知实界。于无因缘那知增上缘，见有因缘那知增上缘。于无从缘所生诸法，见有从缘所生诸法。于无无明那知老死等法，见有无明那知老死等法。复作是言：运处界等一切法性，皆从众缘和合建立，颠倒所起。诸业异熟之所摄受，汝等何缘于此虚妄无实事法起实事想？尔时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若诸有情有悭贪者，方便即拔，令离悭贪。是诸有情离悭贪矣，勤修布施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布施故，得大财位，富贵自在。复从是处方便即拔，劝修境界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境界故，得生善趣，富贵自在。复从是处方便即拔，勤修净律波罗蜜多。是诸有情由净律故，得生凡事，与出净律安住自在。从出净律方便即拔，复令安住第二净律，如是辗转方便即拔，乃至令其安住非想非非想处。是诸有情由施戒定得胜果报，多生染着。菩萨儿时方便善巧，于斯列处拔际令出，安置无余般涅盘界。为以方便随其所宜，令依三乘勤修圣道，或令安住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或令安住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令安住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或令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或令安住顺逆观察十二缘起，或令安住六波罗蜜多，或令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令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令安住诸菩萨地，或令安住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令安住五眼六神通，或令安住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令安住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或令安住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或令安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成就无色无见无对真无漏法，安住其中。若诸有情应得预留国者，示现劝导，暂立庆喜，方便即拔，令得预留果。广说乃至，若诸有情应得无上正等觉者，示现劝导，暂立庆喜，方便即拔，令得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察二空，虽知诸法如梦，乃至如寻香城，皆非实有，无性为性，自相皆空，而能安立，是善，是非善，是有漏，是无漏，是世间，是出世间，是有为，是无为，广说乃至是预留果，是能证得预留果法。如是乃至是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能证得佛菩提法，皆无杂乱。而时善现辩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观察毕竟，无际二空，安住毕竟，无际二空，虽知诸法如梦，乃至如寻香城，皆非实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而能安立善非善等无量法门，不相杂乱。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其稀有，虽知诸法皆是毕竟无际空，性都非实有，如梦乃至如寻香城，自相本空，无性为性，而能安立善非善等种种法门，不相杂乱。汝等若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甚其稀有之法，声闻独觉皆不成就，不能测量。汝等声闻及诸独觉，与诸菩萨摩诃萨辩，尚不能报，况与有情而能酬对？具受善现白佛言：世尊，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甚其稀有之法，声闻独觉皆不成就，不能测量。报告善现：谛听谛听，善思念之，我当为汝分别解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甚其稀有之法，令汝欣喜。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住意熟生六道彼岸，五妙神通，三十七种菩提分法及陀罗尼、无碍劫等无量无数真净功德，以神通力游历十方。若诸有情应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意者，则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意之，应以出境律乃至第四境律而摄意者，则以出境律乃至第四境律而摄意之，应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而摄意者，则以慈无量乃至舍无量而摄意之，应以空无边处定 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而摄意者，则以空无边处定，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定而摄意之。应以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摄意者，则以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而摄意之。应以空解脱门乃至无愿解脱门而摄意者，则以空解脱门乃至无愿解脱门而摄意之。应以诸于殊胜善法而摄意者，则以诸于殊胜善法而摄意之。具受善现佛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住异熟生六道彼岸五神通等真净功德，以布施等摄意有情。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施诸有情所需资具，为需饮食与饮食，若需车乘施于车乘，若需衣服施于衣服，若需香花施于香花，若需诸于种种资具，悉皆施于令无匮乏。或施声闻独觉菩萨诸佛世尊种种共具，如是施时，其心平等无差别想而行布施，如施持戒犯戒一耳，如施人去非人一耳。如施内道外道一耳，如施诸圣异圣一耳，如施尊贵下贱一耳，上从诸佛下至旁生，平等平等无所分别，不观福田胜劣有异。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大一切法及诸有情自相皆空，都无差别故，无异想而行布施。是菩萨摩诃萨由无异想而行布施，当得无异无分别果，为得圆满一切智智，给予无量无边佛法。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见弃者来，便作是念：此来弃者，若是如来应正等觉，是福田故，我应施之；若非如来应正等觉，是旁生等，非福田故，不应施予。是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为菩萨法。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要净自心，福田方净。见诸弃者不应念言：如是有情有所求弃，我当施予；如是有情有所求弃，我不应施。若作是念，为本所发大菩提心，为诸菩萨本发无上正等觉心，我为有情当作医护、周主、舍宅、救护之处。见弃者来，应作是念：今此有情贫穷孤陋，我当以施而摄意之。彼有此缘，亦能转施，少欲喜足，离断生命，广说乃至离杂秽欲，亦能调伏贪嗔邪见。 有此因缘，命中以后生刹帝利大族，乃至或生居士大族，或于随依富贵处生，奉扰财宝，修诸善业，或有此事摄意因缘，见依三乘而得解脱。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诸冤敌或与友情来至其所，为损害故或匮乏故有所求气，是菩萨摩诃萨不应发起分别异心，此应施予，此不应施，但应发起平等之心，随求身份基于财宝、国城、妻子，皆应会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普为利乐诸有情故，求取无上正等菩提。若当发起分别异心，此应施予，此不应施，便为诸佛、独觉、声闻、菩萨、天人、阿苏罗等诸贤圣众皆共贺德。谁要请汝发菩提心，是普扰依诸有情类，无皈依者为作皈依，无舍宅者为作舍宅，无救护者为作救护，为周主者为作周主，不安乐者令其安乐，而令减则由失不失。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有人非人来至其所，求所身份手足之解，是菩萨摩诃萨不应发起分别二心，为师不师，唯作是念，随彼所求皆当施予。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当作是念，我为扰依诸有情故而受此身，诸有来求必当施予，不应不施故，见气者便起是心，吾今此身本为他受，彼不来取尚应自送，况来求索而当不予，作是念矣，欢喜踊跃，自解之结而受予之。复自庆言，今获大利，为舍杂秽得纯净身。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大菩提，应如是学。复此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见诸器者，便起是心，今于此中谁施谁受，所施何物，由何为何，云何不施，诸法自性皆不可得。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毕竟空，非空法中有与有夺，有失有受。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如是学诸法皆空。所谓或有内空故空，乃至或有无性自性空故空，是菩萨摩诃萨安住此空而行布施，常无间断，圆满布施波罗蜜多，由此布施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为他割截劫夺一切内外物时，其心都无分别嗔恨，唯作是念，有情即法，一切皆空，谁割截我，谁劫夺我，谁复受之，谁于此中作是空观。复此善现， 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为欲扰夷诸有情类，一故思愿入大地狱，见诸有情受种种苦，见已发起三种世道，何等为三？一者神变，二者即说，三者教戒。是菩萨摩诃萨现以神变世道威力，灭除地狱贪火刀等种种苦惧，次以即说世道威力，即彼有情心之所念而为说法，后以教戒世道威力，与彼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而为说法，令彼地狱诸有情类与菩萨所生敬信心，由此因缘从地狱出，得生天上，或生人中，见依三乘而得解脱。复此善现，我依佛眼遍观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亲近供养诸佛世尊，是菩萨摩诃萨亲近供养佛世尊时，身心欢喜爱乐恭敬，非不欢喜爱乐恭敬。是菩萨摩诃萨与佛世尊所说正法恭敬听闻受持读诵，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终不忘失，随所闻法能为有情无导解说，令获殊胜利益安乐，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无厌倦。不此善现，我依佛眼遍观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为欲扰夷旁生去中诸有情故，自舍生命。是菩萨摩诃萨见诸旁生饥火所逼，欲相残害，起慈悯心，自割身份，断诸枝节，散至十方，自令食啖，诸旁生类得此菩萨身肉食者，皆于菩萨身起爱敬惭愧之心，由此因缘脱旁生去，得生天上，或生人中，直遇如来应证等觉，闻说正法，如理修行，见依三乘而得解脱。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能为世间做难做事多所扰疑，为利乐诸有情故，自发无上大菩提心，亦令他发自行种种如理正行，亦令他行出生死苦得涅槃乐。复此善现，我依佛眼遍观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为欲扰夷恶鬼去中诸有情类，一故思愿往彼界中，方便悉除饥渴等苦，彼诸恶鬼众苦即息，于此菩萨深生爱敬惭愧之心，复为宣说离千法要，令彼闻已起慧舍心，乘此善根脱恶鬼去，得生天上，或生人中，直遇如来亲近供养，闻说正法，见次修行三乘正行，乃至得入无余涅槃。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 于有情类，安住大悲，发起无边方便善巧，拔济令入三乘涅槃，复次善现。我依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方便善巧，或为四大王众天宣说正法，乃至或为他化自在天宣说正法，彼诸天众与菩萨所闻正法已，见依三乘勤修正行，随应正入究竟涅槃。彼天众中有诸天子，胆着天上无妙玉乐及所居止众宝宫殿，是菩萨摩诃萨示现火起，烧彼宫殿，令生厌怖，因为说法作是言：诸天子应审观察诸行无常苦空非我，不可保信，谁有智者于斯乐着？使诸天子闻此法音，于无欲乐，深生厌离，自观生命虚伪无常，犹若芭蕉、电光、阳焰，观诸宫殿譬如牢狱，作是观已，见依三乘勤修正行，而去原籍，复次善现。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见诸梵天，着诸见去，方便化道，令其厌舍，告言：天仙，汝等何故与空无相虚妄不实诸行具中发起如是诸恶见去？当速舍之，信受正法，令汝获得无上甘露。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大悲，为有情类宣说正法。善现，是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甚奇稀有之法，复此善现。我以无障清净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佛世界，有菩萨摩诃萨以四摄事摄诸有情，何等为四？一者布施，二者爱语，三者力行，四者同事。善现，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以布施事摄诸有情？为菩萨摩诃萨以两种施摄诸有情，一者财施，二者法施。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财施摄诸有情？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以种种饮食、衣服、房舍、卧具、车乘、灯明、极乐、香花、金银、珍宝、庄严具等施诸有情，或以妻妾、男女、大小童仆、侍卫、象马、牛羊及医药等施诸有情，或以库藏、诚意、居落及王位等施诸有情，或以身份、知节、手足、头目、髓脑施诸有情。是菩萨摩诃萨以种种物至四劫道，升高台上唱如是言：一切有情 有所需者，自意来取，勿生疑难。如取己物，莫作他想。乃至我身肢解手足，头目髓脑，随意取之。我与汝等无所吝惜。是菩萨摩诃萨，施诸有情，所需物矣。复劝皈依，佛法僧宝。或劝受持，尽释五戒；或劝受持，尽住八戒；或劝受持，十善业道；或劝修学，四经律；或劝修学，四无量；或劝修学，四无色定；或劝修学，六种随念；或劝修学，不净观，持息念；或劝修学，十种善想；或劝修学，三十七种菩提分法；或劝修学，三解脱门；或劝修学，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或劝修学，六波罗蜜多；或劝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劝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劝安住四种圣地；或劝修学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或劝修学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或劝修学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劝修学五眼六神通；或劝修学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劝修学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或劝修学三十二大十福相、八十随好；或劝修学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或劝修学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或劝修学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或劝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或劝修学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与诸有情行财施矣。复善安利诸有情类，令住无上安稳法中，乃至令得一切智智善现，是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甚奇稀有之法。复此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法施摄诸有情？为菩萨摩诃萨法施有两种，一者世间法施，二者出世法施。云何菩萨摩诃萨世间法施？为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分别显了世间妙法，为不净观，若持息念，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若于世间共一生法，如是名为世间法师。是菩萨摩诃萨行此世间妙法施矣，种种方便化导有情，令住圣法及圣法果。云何圣法及圣法果？善现当知，言圣法者为三十七菩提分法，即空无相无愿定等。圣法果者为欲留果、广说乃至独觉菩提。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圣法者为欲留果智乃至独觉菩提智、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智、若三十七菩提分法智乃至如来实力等智、若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智、 若于无量诸佛法智，若诸世间出世间法智，若诸有为无为法智，诸如是等一切相智，是名圣法。圣法果者，为若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名圣法果。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圣法者，为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智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等诸无漏法。圣法果者，为所证得真如法界究竟涅槃，如是名为真圣法果。卷第530。